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82集《赐婚三》。文惠帝的这一举动，明眼人都瞧出来，这一次气性颇大，仿佛是受了什么刺激，故意在拿人撒气一般。不过帝王心思向来令人揣摩不得，朝臣们虽然疑惑，却也只是奉命办事。沈庙一边听金哲说着这几日发生的事情，一边喝着茶，身边的罗檀不住地往嘴里塞雪花糖吃。雪花糖是从阳拿进来的，说是大梁有名的糕点师傅做的东西，普天之下只有大梁皇室才能吃。沈妙没注意，却被罗檀发现了。罗檀吃了一回之后就惊喜得很，问沈妙是从哪里买来的。沈妙只得支支吾吾，随口应付着。 秦太子的事情闹得可真不小啊。 罗檀一边吃一边说道。 弄了这么多人给他陪葬，拿一个太子换都不够呢。 说到最后，声音又小了下去，似乎怕隔墙有耳。沈妙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，心中却也为文惠帝的心狠果决惊了一惊。果然呐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，傅修仪当年为了铲除沈家，不留后患，丝毫不顾念傅明和婉瑜的死活。他当时想着，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无情的人？如今看来，傅修仪的举动和文惠帝倒也是如出一辙。在他们傅家人的眼中，亲情、爱情或者是友情都是不牢靠的，唯有江山大权才是一生追逐的东西。为了坐稳这个位置，牺牲一个儿子也算不得什么，反正还会有别的女人来为他生孩子的。这大约就是傅家人天性骨子里的无义吧。罗檀瞧着碟子里为数不多的雪花糖，扳着手指头算道。 姑母姑父吃过了，秋表哥也吃过了，就剩林哥哥没吃了，这点剩着给林哥哥吧。 他看向沈庙。沈庙自然不会因为一口吃的就斤斤计较，就点了点头。 若是你能记起究竟是在哪里买的这雪花糖就好了。 罗檀叹了口气，颇为惋惜。 我吃遍了小春城的所有糕点，又将定京的糕点吃得差不离，还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雪花糖。虽然你记不清了，我打算明儿个亲自托人找找，一定要将这店找到。 沈庙默默无语，这是大梁的御厨做的，罗檀就是把整个定京掀翻过来，怕谁找不见这家店。沈庙都有些后悔，当时不应当说店的，就说是随意一个小摊也好啊。罗檀又道， 林哥哥也喜欢吃糕点，一定会喜欢这个。 说罢又想起了什么，说道， 不过这几日林哥哥有些古怪啊。 怎么？沈庙每日关注的事情不在这上头，是以还真的不晓得罗林有什么变化。 除了上兵部，回府后都不怎么出来，就在院子里练武。 罗檀支着下巴说道， 林哥哥以前可不是对自己这么苛刻的人呢，而且这几日我找他说话，他也是兴致不高的模样，好似受了什么打击。 说着罗檀看向沈庙。 小表妹，你聪明，你知道他是怎么了吗？ 我又不是时时刻刻跟着他，怎么能知道他在想什么？见罗檀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，沈庙安慰道，别担心了，大约快到年关，是兵部的事务繁忙，等过了这段日子就好了。罗檀便点了点头，正说着，就见外头沈秋和罗檀一前一后地走进来，见他们二人都在正堂，罗檀打招呼道， 秋表哥、林哥哥，过来吃雪花糖。 罗玲进了屋，先是看了沈庙一眼，沈庙正微笑着看向沈秋，不由得目光一暗，走到一边坐了下来。 沈秋毫不客气地抓了一块雪花糖塞到口中，问道： 你们今儿个怎么有闲心了？ 罗坦嘻嘻哈哈与沈秋打趣，就又听见外头小厮通报沈信和罗雪燕回来了。沈秋道： 刚好爹娘回来，咱们也该吃饭了。 沈信和罗雪燕自外头走进来，不过这一回就连最为大大咧咧的罗坦也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沈信面色铁青，神情十分难看，罗雪燕亦是很愤怒的模样。平日里就算在外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沈信夫妇在孩子们面前总不会表现出来，况且他们二人都生性豁达，鲜少有事情能够激怒他们。可是今日瞧着分明就是怒不可遏的模样啊。跟在沈信和罗雪燕身边的小厮大气也不敢出一下，低着头又退了出去。罗坛和罗玲毕竟是表亲，这会儿子心中疑惑，却也不好问。沈秋想问，看见他爹一脸谁问杀谁的表情，一时就犹豫着不敢开口了。最后反倒是沈妙主动开了口，他看着沈信和罗雪燕笑着问道：爹娘怎么看着不大高兴的模样？是外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？沈妙一开口，沈信和罗雪燕同时朝沈妙看过来。沈信目光悔恨、愤怒、憋屈交杂，罗雪燕的眼中却是深深的愧疚和无措。沈妙心里咯噔一下，却也很快地明白过来，让沈信夫妇露出如此神色，只怕这件事跟他有关。罗雪燕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笑道： 没事，是朝廷上的一些事情，娇娇饿了吧，咱们先吃饭。 只是那笑容勉强的连罗坛都目光凝重。有什么事情已经严重到从来爽朗大气、天不怕地不怕的沈信夫妇都要隐瞒下来？这件事情已经棘手到了这样的地步吗？沈妙不说话，不回答好也不回答不好，只是看着沈信夫妇，他这样的姿态却是摆明了要一个说法。罗雪燕的解释他根本不信。沈秋一阵恍惚，似乎看到了几年前的沈妙，那个时候沈妙还骄纵着，对他们不如眼下这般亲密，和二房三房走得很近，每每向沈信讨要东西的时候就站在他们面前一言不发，固执得不得了。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沈妙看似变了不少，可是骨子里的一些习惯还是没有变的。沈信开口道： 娇娇听话。 他鲜少有对沈妙严厉的时候，这样严厉若是从前，沈妙就该哭鼻子了。罗玲有些担忧地看向他。沈妙神情未动，依旧是一副淡淡的模样。他道： 爹娘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？若是我也解决不了，说出来至少能够一起分担一些，若是我能解决不是更好吗？独自将事情瞒下来反倒显得生分了。我不是小孩子，我和大哥一样也是沈家的人。 沈信的嘴唇动了动，还是没有说话。沈妙看着他，一双眼睛明澈如溪水，这样的目光下倒是让人无法不对他说实话了。 何况这件事情和我有关，不是吗？ 罗雪燕闻言猛地一惊，罗坛和罗玲诧异地看向沈妙，沈秋也是一脸的不解。沈信闻言却是定定地看了沈妙一会儿，终于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苦笑道： 今日上朝，皇上下了道圣旨，赐婚于你。 沈信艰难地开口说道： 和瑞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我们下一集再见。